你要决你尽虚化，故事要定要坚强啊，但有些事情不能一转。我懂失去的悲伤，也是懂得坚强，但伤心过去都是失望，又何必放